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四十六集，街头闹事。唐范心不在焉地走着走着，不知何时却听见身后传来一阵喧闹和争吵。他茫然地回过头，冷不防迎面一个拳头就砸了过来。唐范刚刚在想自己的事情，虽然身体在大街上走着，但精神还处于神游物外的状态里。眼前的拳头过来，他下意识后退两步，脚后跟撞上街边人家卖橘子的小筐，当下一个重心不稳，就要往后栽。此时有人伸手拽住他的腰带往旁边一带，唐范就被推往旁边，堪堪避了过去。 你没事吧？ 听见这个声音，唐范回过头才发现原来是随州。对方一身官袍，估计是刚从北镇府司回来，又或者是即将去北镇府司的路上。 没事。 唐范摆摆手，他虽然不像随州或汪直那样勇猛，但说到底毕竟还是个大男人，岂会因为这点小事就吓到，只不过是刚刚没有防备，所以猝不及防而已。眼下回过神，他才发现那拳头其实也没有多大威力，对方也不是故意冲着他来的，而是两个路人在打架，他因为走路没看路，不慎被卷了进去。那两人一边扭打一边吵架，热闹得很，旁边还一路围观了不少人。唐范稍微一听就明白来龙去脉了。眼下将近年关，遇上适合祭拜上香的初一十五，京城街道更是接踵摩肩，拥挤异常。这打架的两个人，一个在前面走，一个在后面走，结果前面那个人忽然感觉到自己的腰间好像被抹了一下，心里一个机灵，赶忙摸了一阵，发现果然是自己放银钱的袋子不见了。再往后一瞧，自己身后正好跟了个人，正冲着他笑呢。被偷了钱的那个人当即就不干了，揪住自己后面那个人，非说他是小偷。后面那人也不甘示弱，非说他冤枉人。两人吵着吵着就打了起来。前面那人说要带他去见官，后面那人不肯去，越发被对方认为是心虚。只听见被偷钱那人骂道： 看你这穷酸样，还说没有偷，现在不敢跟我去见官，不是心虚是什么？ 跟他扭打在一起的人也骂： 你这张嘴是刚从大粪坑里捞出来吧？怎么张口就骂人呢？我没有偷，干嘛跟你去见官？我才不去呢。 旁边的人围了一圈，跟了一路，大多是看热闹的，还有出口劝的。唐范一个没留神，居然也深陷包围圈里。再看两个当事人，也没注意到刚才差点殃及唐范，还顾着吵架呢。两人吵得正起劲儿，就听见有人道： 两位，两位，你们听我一言成不？ 理所当然，没有人听。不过当两人眼前寒光一闪，各自都不由自主被推开往后踉跄两步时，定睛一看，发现站在自己眼前的竟然是个锦衣卫，这才赶紧消停下来。一个赶紧喊冤： 大人呐，您来得正好，还请给小的主持公道啊，这人偷了我的东西还不承认呢。 另一个也道： 大人，你甭听他胡说，我好端端走在街上，他就揪着我的衣服不放，非说我是小偷，还有比这更冤枉的事情吗？ 随州没有说话，说话的是唐范。你说他偷了你什么？唐范对其中一人道。对方就说： 钱袋，我的钱都在里头，本来是用来买年货的，这些可都没了。 另一人就气愤地拍着身上， 你的钱不见了关我什么事儿？我身上也没你要的呀。 贾冷笑道， 将你抓到衙门里是不是就分晓了？就算你不是小偷，那也肯定是他的同党，要不然怎么正好我转过头的时候你就冲我笑了？ 乙嚷嚷起来， 你别上下嘴唇一碰就胡乱冤枉人。 眼看两人又要吵起来，唐范打断他们，对贾道，他没骗你，他确实不是小偷。贾一脸不服气，唐范也不理他，直接拱手问乙，这位老哥，敢问高姓大名？对方见唐范谈吐有礼，不似常人，又有锦衣卫在旁，忙拱手回礼道， 不敢当，鄙姓于，单名号。 原来是于老哥。唐范又问贾，那这位老哥又如何称呼？ 好说，认识的人都喊我罗员外。 他浑身打扮阔绰，身材圆胖，倒也担得起这声员外。唐范一笑，对他道，罗员外，且看他胸口挂着的玉牌和腰上挂着的玉佩上面分别都刻着什么。不仅是罗员外，围观众人也忙凝目看去。这年头识字的人不算多，但是也有些人认出来了，这个于浩胸口挂着的玉牌上面刻了原香二字，他腰间的玉牌则单有一个鱼字。罗员外虽然号称员外，却不识字，他的脸上就有点讪讪。唐范看了出来，对他念了这几个字，又解释道，楚辞有云，浩浩原香，他的字号是能互相对上的，这说明玉佩和玉牌都是他的东西无误，一个小偷怎么会将这些东西带在身上？再说他在自报姓名的时候没有丝毫犹豫，可见并没有说谎，所以他不会是偷你钱袋的人。罗员外一听就不高兴了，碍于随州在旁边，他也没敢造次，只是不服道， 阁下又是何人啊？左右我们都要去见官，他是不是盗贼你说了也不算啊。 唐范倏地沉下脸色，我乃顺天府推官，这种小事还是可以帮忙断一断的，也免得你们去给父母官添麻烦。若我没有猜错，你心里应该也知道这于浩不是偷你东西的人，只不过东西不见了心里恼火，又见他冲着你笑，就想找个人赖上，是也不是？ 你别胡说。 既然你这么想见官，那我们就去见官好了，到时候你诬告于浩东西没能找回来，反倒被打板子，你可想好了？罗员外连连摆手， 我不要他赔了，我不计较了还不行吗？ 说罢后退几步，扭头拨开人群就跑，也顾不上刚刚还揪着对方不放了。本来就是小事一桩，既然已经化解了，随州当然也懒得追上去揪着那个罗员外不放。那个被冤枉的于浩赶忙道谢，旁边围观的人也都为唐范的机智和细心叫好。唐范和随州二人挤出人群，又走了好一段路，耳根才总算清静下来。你这是要去北镇府司？ 嗯，今日没什么事，就是去点个卯，你心里不痛快？ 怎么看出来的？ 干锦衣卫这一行与你们推官有些异曲同工，都要细心观察，不过论极致我不如你，你天生就该是吃断案这碗饭的。 唐范负着手走路，一边叹道，唉，是啊，今日和府尹大人去见了我们老师，略起了一些争执，老师不能理解我，连我也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。广川，有些话我不知当问不当问，锦衣卫主掌缉捕，不必事先通过朝廷就可自行行事， 诏狱之中更有许多见不得光的酷刑，你经历的多了，难道心里从来就没有过动摇吗？随州略一点头。 哟， 见唐范好奇，他便道， 你知道我兄长虽然袭了锦衣卫的职衔，却一直想着读书考科举出人头地的事情吧？ 嗯，是的，你对我说过。 其实小时候我也存过这样的念想，也能理解我兄长的想法，他不想因为外戚和武官的身份令人看不起，所以想依靠自己的本事出人头地。但区别在于，我很早就认清了现实，但我兄长没有。 唐范有点唏嘘，科举科举，三年一回，听起来好像不值钱，但人生能有多少个三年？江山代有人才出，科举这种事，不光要有天赋、有毅力，还要有运气，不是单靠勤奋就能成功的。每三年，全国有多少人才参加考试，能从千军万马里杀出来的，都要有两把刷子才行。唐范见过随州的兄长，一看就知道他不是那样的人。如果他能安于现状，有自知之明，老老实实的过日子，又或者学弟弟那样出来办差，也不至于蹉跎岁月，偏偏看不清状况，那就是悲剧了。又听随州的， 刚入北镇府司的时候，我经手了一个案子，有个言官上书弹劾万贵妃姐弟把持后宫与锦衣卫，大骂万贵妃与万通姐弟，万通恼羞成怒，将他抓了起来关进诏狱，又罗织罪名将他全家老幼流放。彼时我不过刚入锦衣卫，又因为有太后的关系，奉命押送的苦差轮不上我。我知他们一家本来无辜，又佩服那言官铮铮傲骨，敢言人之所不敢言，就主动将这个差事讨过来，亲自护送他们到了当地，又自己出钱让当地看守犯官家眷的官差多照顾他们一些，准备等这阵风波过后去向陛下求情赦免他们。 唐范早知道随州外冷内热，对手底下兄弟很是照顾，却没想到他还会做这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事情，心中一热，钦佩道，如果你当时去求情，不易于再打万通的耳光，等到事情过去，他说不定也不记得这些人了，到时候你去请求陛下应该是可行的。但随州脸上却殊无笑意，他凝重道， 然而等我回到京城，才发现那个言官已经在诏狱里被折磨死了，就连他的家人，过了两个月我也得到消息，说他们一家都在当地疾病暴毙了。 唐范也没了笑容。万通派人下手的？ 不知道，但在那件事之后，万通也人说一不二，再没有人敢冒着赔上全家的风险上书弹劾他和万贵妃了，我才知道自己当初的做法何其幼稚，根本于事无补。 这不是你的错。 自那之后，我就收敛起所有不切实际的想法，也不会再有离开北镇府司的念头，因为我知道，假如我能够在锦衣卫里说得上话，哪怕是能够制衡万通，也许那一家人就不必有那样的下场了。 这就是你一直留在北镇府司的缘由。 锦衣卫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，用好了同样可以为大明做事，用得不好了就像如今这般。许多事情本来没有对错，要看做的人怎么想，怎么去做。 两人虽已是好友，却成日各忙各的，很少能像今天这样并肩闲走谈心。周围热闹喧哗，唐范反而逐渐平静下来。广川，旁人道你冷面冷心，也以为像你这样的武职只会奉命行事，天生比文官低了一等，却不知你内心看得比谁都要清楚明白。我不如你啊。随州摇摇头，目光柔和下来。 你不是不如我，你只是一时困惑而已，觉得自己没有错，那就坚持下去， 你老师或其他人的话并不要紧，只要你心中有大道，就无事不可行。 唐范哈哈一笑，豁然开朗。哈哈，好一个心中有大道，无事不可行。那你呢？你会不会赞同我的看法？ 国朝久安，我也觉得早该要打一仗来警醒警醒。但汪直此人行事张扬，并非长久之道。树大招风，看他不顺眼的人越多，他一旦失去地心，就会从高处跌下去，再也爬不起来。与汪直来往无妨，但要小心被他拖入泥沼才好。我不希望你被他所连累。 他平日寡言少语，但唐范从未小看他的政治智慧。如今一番推心置腹，唐范才真正见识到随州内敛外表下的眼光和胸襟。难怪皇帝会将他比作孙继宗。在唐范看来，假以时日，随州的成就只怕会比孙继宗还要高。想及此，唐大人那股不正经的劲儿又犯了，开玩笑道：都说赵文道西死可以，广川一席话令我心中快慰明朗许多，是不是该向你行个礼，喊你一声老师才好？ 你若愿意，我也不介意。 左右今天唐范又是告了假的，不用去衙门，随州也只是过去应个景，也不急着赶路。两人说说笑笑，一路缓步前行。天气已经由秋转冬，逐渐步入寒冷的时节。北京的冬天来得快，眼看前阵子街上的人都还穿着薄袍，现在就都裹得厚厚的了。唐范刚刚病好，穿得多，但他心中熨烫却不是来自衣服，而是来自朋友的关怀和开解。眼看街边有人在买糖葫芦，随州伸手买了两串递给唐范。哎呀，小阿东可吃不了这么多，我来帮他解决一串吧。唐范笑道，接过来咔嚓咔嚓就开吃。随州默默无语， 知道你嘴馋，吃就吃吧，还找那么多借口。 结果他一个没留神，再侧过头的时候，发现唐范手上居然都空了。随州无语，唐大人有点不好意思，扯着他往回走。走走，再回去买一串，刚才那串长虫子，我给扔了。 别以为我没看见，你手上有两根竹签。 唐大人仗着随州不会揭穿他，也就厚着脸皮笑眯眯地睁眼说瞎话。等重新买了糖葫芦，唐范忽然惊呼一声，哎呀，给忘了个事儿。随州侧眼看他，露出疑惑的眼神，但并没有开口，因为刚才说了太多话，现在能不说就不说了。唐范将上次跟汪直打赌的事情与他说了，末了道，他这还欠了我一顿仙云馆的席面，上次过来的时候提也没提，该不会是准备赖账了吧？随州再次无语。 你成天就想着这个吗？方才我与你说的话，你不会是忘了吧？ 没忘没忘，与他保持距离嘛，我知道的。不过能不能等这顿饭兑现了，怎么说也值不少银两。他的声音越来越小，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心虚，最后直接闪人了。我先把糖葫芦给那丫头带回去，免得糖霜化掉了，你忙你的，告辞告辞。说罢带着糖葫芦一溜烟走没影了。随州摇摇头，心中有些无奈。